第59集，我不知道的事儿。难怪梦到旧日场景时，梦里的我总会吻季星辰的眉毛上的疤，那是道很深的伤，我也摸过吻过。眉骨离眼睛那么近，他要是真被伤到了眼睛，他自己回去。当时我在干嘛？张顺礼故作轻松地化解气氛，尬笑道：“ 啊哈，你不知情，陈哥宠你啊，谈完回来才给你打的电话。” 我为了长记性，将与沈瑜诀别那日的对话在脑内重播了无数遍，恍然想起沈瑜的那句我家人不同意，以及我郑重回复的那句你家人那边我可以去说。听到这番对话的季星辰当时作何感想？季星辰原本所学的专业是为了回家继承皇位，结果将眼界与能力放在了推助我创业上，失望透顶的季家一怒之下与季星辰断绝了关系，宁可从旁支过季，将这名顽固不化的逆子从家中除名。我们的爱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祝福的，我总算知道我的朋友们为什么对季星辰有那么高的认可度，我总算知道我虽然家庭氛围良好，但并未开明到这般程度的父母为什么会真心认可季星辰作为我人生的另一半。季星辰已经无家可归了，他拿我当归宿，与25岁的我建立了一个家，被19岁的我不屑一顾地推出家门时会有多难过。我离开了酒吧，将电话打给季星辰，一遍遍地向季星辰解释，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后传来冷漠的声音：“ 喝多了，你哭得太少，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会去看医生。”该离开的不是季星辰，是19岁的我。陈哥，先前你说的那个心理医生，再帮我联系一下好吗？我把它还给你。19岁的我再怎么道歉弥补，也不能得到季星辰全部的原谅，遑论得到他全部的爱。他只想听25岁的我对他做出解释。成长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我愿意以消失为觉悟，换25的我回来。我跟季星辰发送微信：“我去医院了。”我还预约了心理医生，找张顺礼询问大仙的联系方式，势必要将25岁的我拎到季星辰面前，将拖欠于季星辰的喜欢都倒出来。 哟，方主任，这是您儿子呀，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呢。 方晴兰笑意端庄，微微点头。问话那位医生是个爱辣家常的，又道：“ 哎，您来这层科室是？”“ 我儿子脑子不太好，我带他来看看脑子。” 服务台一众小护士不禁对徒有虚表的我面露同情。带娃中的方晴兰与那名医生从家常聊到医院的公事，又聊到前几日内力转院过来的罕见病例，这仿佛是当妈的通用技能。遥想当年还没有他腿高的我，还很被动很天真，跟着方晴兰逛街，他能扯着我的后脖领不让我走，然后和巧遇的友人就着下午茶呵呵笑笑地聊上个把小时。我拿着挂号单先走一步，自小爹妈忙于工作，我算是被半放养长大的，就没跟娇气沾边过，但是我就是想跟季星辰矫情一下。我特意赘余地强调人称：“ 陈哥，我现在就要自己一个人去看病了。” 消息石沉大海，我觉得我应该先去拍个胸透，我感觉自己很心碎。 为我问诊的神经外科医生很慈祥，很耐心，我也很配合，每个问题都一一回复。不知道，不记得，不清楚。面前和善的老专家抖了下山羊胡，逐渐不慈祥。我没讳疾忌医，说出了自己从维修单那儿总结出的车祸经历，我们的医患关系又融洽稳定了起来。临床经验丰富的专科大夫刷刷地用电脑开了一串必要的检查项目。25岁的我竟然真的有病。脑 CT 检查的结果出来后，我就从留院观察转为正式住院了。方晴兰不用研究别人的病例了，她儿子就是病情最罕见的那个。方晴兰用我有记忆以来最温柔的手法在我的头上摸了摸，拿着我的片子多方会诊去了。全项检查的结果还没出来，从亲妈的临终关怀中，我基本可以断定我谈事儿了。虽然突然，但也不算意外，毕竟脑神经动不动就跟敲警钟似的阵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生病了。季星辰，我25岁的身体生病了。陈哥，陈陈，哥哥，理理我。我问魔镜，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病人？魔镜说，哦，是你呀，没人比你更可怜了。我拍了一张我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点击发送。没你的休息间睡起来舒服。其实我想发，我想你了。我一口气还没看到底，或许是加上照片后更有幸福度，季行辰竟然秒回了。我看着弹过来的视频通话，心情直线起飞，立即端正坐姿，整理了一下发型。表情光明灿烂地跟季行辰打了个招呼。要不是我的背景确实在病房，季行辰肯定以为我在耍他。季行辰的背景则是在车里，他衣着正式，应该是在外出办事。 你在哪家医院？ 他这是想来看望我吗？我美得想在床上滚两圈，怕医生怀疑我病情加重，又忍住了。我看了看手臂上抽血化验时留下的针孔，脉惨博关注归博关注，但真正说起病情的话，反倒不想让季行辰为我担心。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医院的味道好难闻，你别过来了。我自我感觉还挺好的，应该没什么事儿。季行辰很轻地点了下头，将脸移出了镜头外，静默一会儿后轻声道， 我晚点去看你。 恋爱脑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方晴兰来到病房时，我正因为晚点能和季行辰见面在间接性抽风，将脸捂在枕头里傻乐。方晴兰啧啧地损我， 我的儿啊，哭鼻子呢？ 是啊妈妈。我咸鱼翻身在床上葛优瘫。检查结果出来了吗？我还有几天好活啊。 颅内损伤造成的颅内出血，淤积的血块没有被正常的吸收，产生了病变，具体情况还需要再做筛查。